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养生之道节目呢，还是由我和张正主任呢为大家来主讲哈。那么在临床上呢，我们会见到这样的情形啊，无论我们的老年人是以什么样的慢性疾病呢，是这个病魔缠身哈，但是我们很多老年人哈，最后呢会由于这个肺部的感染造成了给我们生命呢造成了威胁啊，尤其是在医院里面的重症监护室里面啊，有很多老年朋友。比如说本来呢我们是一个心血管的疾病，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呢觉得还可以，但是呢突然有一天呢感冒了，咳嗽了，然后就是一个严重的肺部感染。那么我们老年人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严重的肺部感染最后呢失去了生命。那么现在呢是冬季了啊，也是呼吸系统疾病高发的一个季节了。那么如何来预防这样的情况发生呢？这可能是我们听众朋友呢也是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们说啊，肺呢是这个人的这个门户，你看它处在这个位置，也是在我们这个胸腔。我们胸腔就两个主要系统，一个是循环系统，一个是呼吸系统。而且我们可以说呼吸系统啊，它也是一个开放性的器官，直接和我们大自然进行交流。那就是说自然的空气好，对我们的肺好；自然的空气不好，对我们的肺不好。你看我们这个人出生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肺脏是粉红色的，你到了这个50-60岁，就是我们一辈子不吸烟，我们最后那个肺啊慢慢变成这个灰深色了，有些人在吸烟就变成灰黑色了。我们总在节目中里边说退行性疾病，老化性疾病。那退行性疾病我们能感觉到的，你像骨关节疾病，或者说我们这个男性啊，前列腺开始退化，或者说我们这个眼睛功能退化，说这个视力模糊啦，一会儿是这个老花眼啦，一会儿是白内障啦，一会儿是这个眼里动脉硬化呢，这都是我们老化的开始。其实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每一个器官啊它都在老化。我先不说你今天有没有慢阻肺、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或者你有这个间质性肺病，或者你有这个肺结节啊，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到了中年老年以后啊，我们这个胸骨啊，它这个骨质啊，它就开始钙化、骨化，发生这些退行性变化。那么这种骨化、骨退化以后，它就会使我们这个胸廓变成这种桶状胸。桶状胸，桶状就桶状了吧？那它会怎么影响我们呼吸了？我们活动幅度啊就受到限制，再加上我们肺组织，大家知道肺组织都是肺泡嘛，是吧？弹性回缩力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就减退，从而就会导致老年性肺气肿。肺气肿临床常见到的是这个病理性的，比如说我们是阻塞性肺气肿，主要是由这种慢性支气管炎呀、慢性哮喘呀、支气管扩张呀，或者你有严重的肺结核呀、尘肺发展而来。但是这个 你没有这个任何疾病，即使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那个肺泡弹性它也会下降。大家想一想生活中的一个现象啊，比如你买了个新气球，你刚开始吹的时候都是很费劲，因为那个气球弹性很大， 回缩力很好、 啊、回缩力 很好。可是你把它吹上个十几次以后，你就会观察那个气球啊，那个皮啊，它就有点松了。事实上我们这个肺泡你用了一辈子，它吸进去扩张，然后呼出去要收缩，慢慢我们那个肺泡就像那个吹了很多很多次那个气球皮，它这个弹性啊它减弱了，所以我们这个就会出现老年性肺气肿。 嗯，而且这个就是小气球的气球壁失去了弹性以后啊，肺里面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蓄积的量呢就会多啊，残气排不出来，也就是刚才张主任您讲的，就是老年朋友都是桶状胸，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呼吸功能呢也是在逐步逐步的下降。 是，你看一切老化以后呢，一个除了我们代谢功能下降，我们的清理功能在下降，就像你刚才说的肺泡里面的残气量二氧化碳这个出不去，慢慢慢慢最后血液里面的二氧化碳它也出不去、就会出现这种高碳酸血症。 对， 或者说血液里面二氧化碳这个含量高了以后，哎，我们氧它就少了，那我们人体扩充到我们全身来说，你的细胞里面的代谢产物去不掉以后，它也会沉溺在那儿，慢慢就会产生这种炎症，这个、导致我们局部增生走入这种产生。那你像咱们今天有很多这个听众一会儿长了个结节，或者发现了这个这个肿瘤的产生，最后把一侧这个肺叶给切除了，那你切除了一个肺叶，我们左肺是两叶，我们右肺是三叶，那你就会丧失一部分呼吸功能，那你切掉这部分的肺的这个呼吸功能，这个剩下的活让谁来干？那你就让留在肺我们胸腔里面的肺脏这个肺液去呼吸，这种呼吸我们就怎么办？我们把这叫代偿性去呼吸。你长期的这个代偿，我这一个人就一天刚好能扛五个包，你非得让我扛十个包，我扛一天没事，一个月没事，一年没事，你十年下来，我们就会产生什么代偿性肺气肿。有些人刚开始摘出肺叶，哎，好好的，没事儿。可是过了十几年以后，哎，不行了。所以你像这个，我们说这个老年性肺气肿，虽然呢，它不同意这个我们说这个慢阻肺啊、老慢支啊这个病理性阻塞性肺气肿，它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你看老了以后它就喘，它这就是什么？老了以后它这个弹性减弱以后，它的肺功能它不如常人。通常在哪里表现？活动以后，你比如说你去爬个山呀、上个楼啊，或者去这个步行急促了一点，哎，我们就有点这个气喘吁吁这种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退化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老了以后抵抗力下降，一旦发生这个支气管或者肺部感染，感染是什么嘛？那你就发炎了嘛，哎，所以这个呼吸功能啊它就降低，很容易产生这种呼吸困难、缺氧这些症状。再有呢，你像这个老年人啊，从65岁开始，这个胸廓这个肋间肌肌纤维这个比例明显减少和这个衰退，而且肋间什么会多了？它这个纤维是拉这个这个胸骨往紧这个收缩呢，但是说你这个慢慢减少以后。你这个肋间啊，肋间肌减少，肋间脂肪成分增多，就是不干活，脂肪它是只提供热量，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胸廓这个收缩力下降，不能有效的扩张，哎，我们的肺活量就减低了，这个肺功能啊也减退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平时说啊，如果大家长期坚持这个锻炼身体，或者参与一些有效的这个体力劳动的话，它这个就可以延缓这个老化的发生。有些老年人锻炼之后呢，肺功能呢仍然能保持到这个正常的水平。那么大家都知道，呼吸道呢它是这个呼吸系统的 很重要的这个结构啊，气道通畅才能它才能保证我们进气量啊顺利的进到我们这个肺泡，才能进行气体交换送到血液里面去。那你像老年人这个气道，尤其是这个直径在小于2毫米这些支气管里边呢，它发生这个老化改变，管壁呢弹性这个减弱，管腔呢变窄。变窄是什么呢？就是总是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强调的增生组织。什么组织？哎，我们那个纤维组织增生了。那你这会儿再稍微有个感冒，哎，再一不留神就感染了，就很容易发生这个气道阻塞、呼吸困难。你严重的那就我们说紫绀，哎，嘴都是黑的，嘴唇黑的，缺氧。还有呢，我们老年人胃肠功能和神经功能这个障碍，对呼吸道有影响呢，它就比较大。你看，这原因就是老年人这个咳嗽啊、吞咽啊，它这个反射比较差。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容易把这个食物呢，就吞到这个气道里边。再有咱们这个今天说的脑卒中，还有意识障碍、昏迷，是吧？常常又容易导致吸入性这种肺炎。所以呢我们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啊，进食的时候一定要防止这个食物误入这个气管，造成这个窒息。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一个特征。所以我们保健保健怎么，你不属于这个治疗保健品，你不能代替药品，但是你怎么维护好、护送好你的这个肺功能或者通气功能，保持一个正常状态，这就是我们健康管理，我们养生要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是仅仅说我们去靠临床治疗，哎，等有病了再去说，那样经常是很被动。 对，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到，哎，我们老年人发生这个肺部感染的原因是由于我们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机能的这个退化，无论是这个胸廓的这个肌肉还有肺的这个功能哈，是由于它的退化造成的，平时能够很好的进行养生保健的情况下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避免我们这个肺部慢性和急性感染这个情况的发生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家里无论是有一个什么样疾病的老年人哈，那么在这个冬季要避免我们这个肺部感染这种疾病的情况发生呢，哎，我们呢可以给您出具一个对于您来讲呢比较合适的健康管理方案。那么在给您设定这个健康管理方案之前呢，先要对您的这个疾病的状况呢进行一个评估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评估自己的健康状况，同时拿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来防止我们冬季由于肺部的感染对我们的生命造成威胁呢，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电话啊，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人体的一切生理活动都离不开氧的存在，人体的老化过程就是一个慢性缺氧的过程。很多中老年人感觉头晕、全身乏力、食欲减退、免疫力下降，其实都是慢性缺氧的表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气管、支气管及肺部疾病的发生所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归根结底是破坏了我们人体的供氧系统。急性缺氧直接会威胁我们的生命，慢性缺氧会加速我们人体的老化，也是慢性病不容易康复。祖国医学认为，肺的主要功能是主气、司呼吸、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潮百脉而主志节，以辅佐心脏调节气血的运行。手太阴肺经与手阳明大肠经相互略熟于肺与大肠，肺与大肠互为表里，肺与大肠在生理及病理上相互影响。在生活中，如果我们旅游到一个空气清新的大自然当中，我们就会身体轻盈、精神抖擞、精神愉悦。我们患了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肺病，住院治疗， 通常医生会让我们吸氧。对于一些疾病的重症患者，治疗需要高压氧舱的介入，就会加快疾病的康复。不论是促进慢性病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养生，我们都要养好我们的供氧系统。在多年的健康管理实践中，我们发现使用转移因子辅佐以百合、莲子、茯苓、芡实制作的中药口服液，同时积极的抗组织纤维化，有助于我们加快慢性呼吸系统肺部疾病的康复。对于中老年人延年益寿养生，提高免疫力也具有良好的保健提升作用。想进一步了解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一定要做风险评估，这样才能精准有效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可拨打节目咨询电话进行进一步咨询。我们人体这个呼吸道呀，它从这个结构上来讲，它都有一套这个长的，它就有一套这个防御机制。同时呢，在我们这个细胞里边啊，我们的白细胞，还有我们的淋巴细胞，比如说 T 细胞、B 细胞，我们这些干嘛呢？它都是这种抗炎的。我们平时在节目中里边给大家讲到这个转移因子呀，它起什么作用？就是在我们老化的情况下，慢性病的情况下，它能使这个淋巴细胞处于这种致敏状态。什么意思？就是处于激活状态， 很活跃的一种状态。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免疫你不去激活的话，它不是马上就去免疫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这个小分子肽，哎，里边我们说它加这个莲子、茯苓、百合、芡实，除了我们用这个中医中药去说它的功能以后呢，还能看得到它能促进我们人体里面的 IgG、IgA、IgE 这些免疫球 蛋白， 它这个增多。免疫球蛋白我们虽然都属于这个非特异性免疫，可是这个我们衰老以后，我们的非特异性免疫它会减弱。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吞噬系统，哎，就是由这个吞噬细胞，它这个吞噬能力啊和吞噬水平它会提高。所以用这些调理调理这些补充剂以后呢，能处于一个这个活力这个抵抗的这种状态。再有你对老病号来说，我说你们的这个小气道或者我们的肺间质，我们的换气功能和这个通气功能你下降，不要眼睛只盯着这个炎症去。炎症你看，我们平时并不是所有的慢性肺病患者都是这个细菌感染，你通常很多就是没有细菌感染，你还是那个痰不停的咳，这个时候你比普通人这个抵抗力下降了，你下降了以后就是有点粉尘，就是有点这个炒菜这个油烟，或者你身边有一个吸烟的人把你熏两口，你咳咳咳你都受不了。 就是说这个时候的炎症不是细菌病毒造成的，它是空气当中的一些有刺激性的这些气体物质也可以造成它的感染。 是，我们就把这个叫理化因素吧，就是物理的原因，化学的这个原因。你看我们这个支气管呀，它由这个三层组成啊，它由这个黏膜层、黏膜下层和外膜层构成。你这个你像这个从气管到呼吸性细支气管上段这个黏膜层啊，它都分布着这个纤毛上皮细胞，那个它在这个纤毛上皮细胞中间呢，分散着这个粘液的分泌粘液的杯状细胞。你这个纤毛上皮细胞，大家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就好像有个小孩头上长了一些这个头发，哎，就那么一个细胞长在这个气管黏膜上，那个每一个细胞上长多少根呢？200根6-7微米的这个纤毛，它以每分钟多少次呢？ 每一分钟1000次这个速度呢，向喉咙方向，像那划船一样、划桨一样摆动、摆动、摆动。这个江纤毛上面这个粘液中这个灰尘啊、病原微生物啊，不管是细菌、病毒啊，以痰的形式排到体外去。你看，这就是我们一个这个固定的结构， 就是呼吸道的一个自洁的作用，自己保持自己呼吸道清洁的一个作用。 对，一个是衰老的原因，这个结构减弱，还有一个就像老慢支，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你那个保护层就像什么那个墙皮脱落一样，给脱落了，你已经就没有这种纤毛保护组织了，和粘液这个粘住这个组织把它拨出去，这种保护反应，所以你总是爱感冒，总是爱发炎。 其实这个时候听众朋友就可以理解为气管内膜的一个纤维化， 对， 失去了这种自己清洁的， 那它长期炎症它老在那增生嘛、 嗯、 所以这样才我们才说你进行抗纤维，抗纤维化我们在前面节目中讲过，它是一组这个功能的组合，你看第一抗慢性炎症，第二抗过氧化物，其实就是抗自由基，第三呢抗病理性的血管新生，就是抗这个增生组织，第四呢就是这个免疫调节，第五呢通过促进这个基质金属蛋白酶、纤溶酶的这个增多，降解吸收，降解吸收。但大家听我这么讲，我就说了这么几句话，大家记住啊，不管是你的纤维组织还是你的这个结节，你想这个吸收，这不是一日之功。那你像你的结节是什么东西，那就是结缔组织加上这个蛋白组织，那就好像那长了个疤，你今天啊要用一些这个口服的东西去把它吸收掉，那不是一日之功。我们说对于慢性肺病患者来说，能够消除症状，正常生活，这是第一追求，第二控制住疾病，叫它不要向前发展，这是第二个追求，第三呢把你失去的功能夺回来一部分，哎，这就是我们追求它这个作用。你像有些轻症的患者仅仅抗纤维化就可以，那你像有些总是有慢性炎症的，你用抗纤维化再加上这个转移因子，另外还有一些体弱手脚冰凉，然后这个肾气虚的，就是头发有个很干苦，这个小便那个清长，这类人呢你再加上名贵中药这个金蝉花，你要是再有营养不良的，你抗纤维化再加一个这个乳清蛋白粉，这样呢其实会对我们这个慢性肺病的康复会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嗯，在这个冬季哈，如何防止我们肺部感染的问题，用抗纤维化加什么样的方案来控制我们肺部感染甚至是严重感染这种疾病的发生啊，我们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咨询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慢性肺部呼吸系统疾病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呼吸道的通气功能受到影响发生了疾病，主要疾病有急性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哮喘、肺气肿、慢阻肺及肺心病，另一类疾病是呼吸的换气功能受到影响发生了疾病，主要疾病有肺部细菌感染、肺间质性肺部疾病、间质性肺纤维化及尘肺、息肺等慢性职业病。不论哪一类疾病，主要的临床症状为患者反复的咳嗽，咳大量的白色或黄色的泡沫痰，胸部憋闷、喘息，严重的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痛苦不堪。如果不加以控制，任其发展，后期会产生并发症，一个感冒就会导致患者住院治疗，最后导致呼吸衰竭而直接危及生命。目前临床治疗用药原则主要是对症治疗，有止咳药、解颈药、平喘药、化痰药、抗生素及糖皮质激素的应用。针对慢性肺部疾病，其主要发病机制是反复的发生炎症，后期影响呼吸功能的主要为支气管及换气的肺间质产生了组织纤维化。一方面要积极的用药控制症状，减少痛苦， 提升生活质量，通过合理的健康管理方案来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对抗感冒和慢性炎症的发生，同时也需要积极的抗小气道和肺间质增生的纤维组织，就可以改善患者的通气功能和换气功能。长期坚持使用科学合理的慢性肺疾病健康管理方案，就可以远离痛苦，消除症状，平稳地过上健康的生活。战胜慢性肺部疾病，让我们一起努力。想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一定要做健康风险评估。想进一步了解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可拨打节目咨询电话进一步了解。 明天同一时间，听众朋友们，我们再会。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 流浪到巴黎。